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今年呢就转咗做三三四啦、就冇咗中学会考啦。中学会考呢就变咗叫 D 咩 ?DSE 嘛。 叫 DSE 啦、即係一试定生死嗰隻。 文凭试或者简单。 好啦， 简单讲。 今年嘅 DSE 最大嘅问题系咩呢？据我自己听到啲各种嘅意见，就唔系话咁多科啊点样出卷啊填鸭式。最大的问题是那科中文科，因为那科中文科呢个试题对于很多的学生来说非常之深奥，非常之深奥呢，当然呢这个也是相对的，是吧？他的深奥就在于是由小学六年级至到呢名校的 Form 1之间，那个中文呢那个课程一下是深得很紧要。因为点解？因为你六年呢个 D 咩啊 ？DSE 咧，嗰个 DSE 第六年考嗰张卷咧，系深度同埋模糊到咧，系冇人有。咁嗰啲名校就会好惊，因为点解咧？你一入香港大学咧，嗰科 DSE 嘅中文一定要合格。咁但系咧，照常理嚟睇啊，我睇今年嘅试卷咧，我认为。考呢科 DSE 嘅所谓嘅中文系好难合格，同埋我可以咧睇得到咧，系会杀错好多良民，即系有好多肥佬嘅人咧，佢嘅中文唔系话差。如果今年咧，我缩龙成串时光倒流，系得个18岁、17岁去考 DSE， 我一定唔合格。我知嘅，系嘛？因为嗰张卷我黏上手咧。我而家呢个年龄睇返，我知道佢出卷嘅问题喺边度。同埋我亦都接触到好多嗰啲呢中学生。我知道佢哋答唔到嘅地方喺边度，同埋个原因喺边度。咁呢，所以换言之，我就坐喺嗰埲墙呢，我可以睇到呢边种啲乜，嗰边呢嗰啲草地嗰度就到底就烂啲乜。咁所以呢，最弊就係呢，以前殖民地时代话你中文肥咗佬，你可以用法文或者其他文，而家唔得，因为民族主义嘛，爱国。好啦，你中文肥佬唔入得到港大都唔系话问题。问题係你嗰科中文嘅试卷一定要设得合理。啊，我睇今年呢嗰几张嗰几题呢系真係冇厘头 啊。但係呢就奇怪嘅，咁据闻呢就当初通识科呢，即係去初变成必修嘅时候呢，佢设定嗰个试题呢就比较，有人话啦，就比较放水少少，就唔希望呢通识呢一下子呢好似呢就杀好多人，因为必修嘛。咁但係中文嘅文凭试呢就奇怪喎，点解会调转呢？就第一，即係头一年咁样呢就设定到咁鬼呢个艰辛，或者系咪真系觉得要俾人成日话呢个香港嘅学生嘅中文水准就低劣，咁今次呢就一定要精挑细选，即系唔得嘅就真系西走，就入到大学嗰啲呢一定系呢精英啦。 唔知个咩心理 系咪咁呢？ 我今年呢喺个 DSE 放一榜呀，好唔得闲。接到好多传媒啲朋友咧， 紧紧 揸住嗰张试题嚟做，系嘛？咁我就问啲记者讲：你唔应该揾我做啊，你应该揾吴克俭做啊，你应该揾林郑月娥同埋呢个行政会议嗰啲人做啊，系嘛？你睇佢哋合唔合格啊？嗱，如果佢哋做咗呢张卷系唔合格嘅，咁就应该问一句：点解呢？DSE 中文科唔合格，你唔入得到港大，但系咧系可以做到行政会议同埋司局级官员，系嘛？呢个逻辑系乜嘢？而我可以写包单，佢哋一定唔合格。1000%。 唔系个逻辑系而家嗰啲所谓司局级嘅官员或者嗰啲行政会议嘅成员咧，佢採用嘅中文呢係咩嘅中文先？大家都知道而家呢網絡上流行一個叫做 梁振英的咩语言的产生器嘛，就有三个碌的，你可以呢就这个设定的时候呢就将梁振英用过的中文呢就将它组合成一句句子，咁你发现呢啲中文呢係好好笑嘅。 乜嘢叫做咩难点问题啊，各种各样嘅难点问题。 咩嚟嘅呢啲 唔知咩嚟。仲有我哋政府工作嘅亮点，呢啲係模仿大陆嗰种腔调。点解呢特区政府嘅中文係水平，我认为佢唔会考得到 DSE 合格。DSE 点解係唔合格呢，我哋会搵一日将个试题放喺度逐条逐条去研究。但你睇下特区政府嗰啲文件呢，施政报告有平时嗰啲官员嗰个腔调，你就知道啦，香港嘅中文呢就係烂晒。英文就冧晒。中文就烂晒，嗱嗰啲用嘅字咩难点问题啊，工作嘅亮点啊，你又唔好话嗰啲政府官员渣，香港啲华文传媒成日都系咁，亦都系，譬如我听有啲人讲话，对于呢个问题，我哋要掌握具体情况，咩叫掌握具体情况啊？情况的情况有具体情况定是抽象情况。具体情况其实不是即是实况。 这些成日有 的。什么叫掌握， 为 什么你不说了解，这些不是大陆话。 不是那些成日话的，譬如彻底落实执行。 落实这个什么承诺，这个又是大陆话。 彻底落实执行，那即平时的执行就即是不执行啦。 是啦。 要彻底落实才执行啦。 是啦。这个叫掌握具体情况，这些是废话的。 嗯。 是吧，咁大陆系中意用叫掌握一门外语，佢唔讲话学好。 学懂外语。 学懂外文。佢唔讲话学通英文，佢话掌握好英语。 或者精通英语咁得囉。 唔识讲掌握。好似揸住隻手出嚟唔知揸住啲咩。因为佢哋中意用嗰隻手去做嘢，因为呢你知共产党呢系宣扬劳动起家。劳动呢就自然是用隻手嚟去做啦，係咪，咁用隻手搓下捋下，係咪，咁乜嘢都要同隻手有关，譬如話搞啊，八十年代初期你搞科研，我搞文学，喺學校你搞哲學，他搞呢个公馆，搞啊剔手边， 我哋广东人搞啊，用搞字系其实咧系唔多正经， 系啦。 你系咪搞咗佢啊？ 系 咁样咧， 俾佢搞，我女俾佢搞咗，咁啊或者叫渣啦，吓呢个叫渣革命，即促生产，渣好 渣都唔好噶，广东话 找好具体工作。 我哋广东人唔学得呢啲字，除咗个搞字渣都唔得。你中小学有冇玩过玩渣嘛？你大家会明白呢其实是玩什么的啦。咁你又渣又搞呢，咁呢啲系唔可以喺一个呢即系官方嘅语言呢系出现嘅。呢啲系好民间到甚至系用作。 梁班子你知佢个心理呢就系佢系鍾意阴阴笑同你作对。 你越讲 你去批判佢呢佢就越去做。咁我呢就啱啱相反，我就好想梁班子用多呢啲大陆词。点解？因为我系学语言同埋文字呢科呢系我嘅专科。呢个维根斯坦讲语言呢系思想嘅载体。如果你用一啲愚劣嘅语言呢，你个人呢一定系低智商。咁我真系唔会介意呢佢好开心咁目睹一个民族係向低智商嘅方向滑落。只要我唔参与就得啦。幸灾乐祸呢係一种非常之积极嘅人生态度。所以呢中文沦亡好啊，网络八比一九零三多多。 笑傲江湖，光明顶。 查一查，醒一醒，保心安由佢自醒。 现在时间11:18，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 头晕肚痛，蚊叮虫咬，查保心安油，保心安膏，冇得顶。 黄金拳赛二，于7月27日假澳门威尼斯人隆重举行。中国嘅周市明将以夺冠为目标，挑战墨西哥力量型重击手 Jesus Ortega， 而墨西哥拳手 Juan Estrada 再次出战澳门，与菲律宾拳手 Milan Melendo 对战。门票于金光票务及 KotaTicketing.com 公开发售。 调解双赢由金融九分调解中心赞助播出。喂，有咩搞到你咁烦啊？ 唉，咪之前同银行单金钱争议咯，投诉咗2个月都未解决到。其实我都唔想告上法庭嘅，惊到时咧使得多钱又花时间。你话有咩办法啦？ 有办法，如果就金钱争议向金融机构作出书面投诉超过60日都未得到解决嘅话咧，你可以考虑使用金融九分调解中心嘅调解服务，同金融机构坐低慢慢倾清楚。中心嘅调解员中立持平，唔会偏帮任何一方，佢哋会协助双方共同商议出一个双赢嘅方案。总之万大事有商有量，想知多啲仲可以参加佢哋每个星期为市民举办嘅免费简介会，详情上 fdrc.org.hk 或打电话3199-5199问下啦。 调解双赢由金融九分调解中心赞助播出。 指点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咁啊，梁班子中意用大陆词汇，呢啲唔系咩新鲜事啊。譬如佢成日话呢个叫诶垃圾推田嘅问题咧，系一个老大难嘅问题。呢啲老大难咧都系大陆话， 咁似粗口嘅 吓，即系咧又旧啦，又大啦，同埋非常之困难。甚至咧呢啲都唔止啊。你冇不知不觉咧，好多嘅词汇其实都系大陆嘅名词，系问题本身就系大陆文、大陆嘅词汇。 嗯， 本来问题咧呢个词汇喺民国咧已经有嘅， 嗯， 就唔系共产党发明。但喺共产党时代咧，问题咧呢、這个名词系非常之普遍，例如台湾问题，例如香港问题，啊，這個、呢个咧台湾问题同埋香港问题，你仔细听清楚。是一种伪语言嚟嘅，点解？因为咧，佢即系话系万事系以中共嚟到做一个试点，或者佢做一个中心，唯我独尊。我坐喺个天安门嗰度去睇世界，或者睇出边一啲同我唔同嘅社会制度，或者系城市，吓、 嗯。 因为基本价值是同我完全不同，而这些基本价值呢又是他实行的地区呢又是华人所生活的地区，于是呢台湾就变了对他来讲是一个问题。香港呢在80年代对中共又是一个问题，但是你和我生活在香港80年代的时候，香港绝对不是问题。你有问题吗？你觉得香港有问题吗？麦理浩主政的时候香港有问题，香港是一个问题，大陆是问题。因为呢那时的大陆已经呢是有很多省港骑兵涌晒下来打劫金铺，是吧？同埋呢大陆呢而家呢即係嗰啲150个每日嘅配额入嚟呢，係咪嗰啲呢先扯个问题。但係你知呢喺共产党眼中乜嘢都係调转嚟。吓、啊、无端端好好地地呢佢係视之为问题。佢自己大把问题呢佢觉得自己冇问题。好啦，咁呢个係最根本嘅、思维本质嘅不同。换言之，如果你采用咗佢哋嗰种咁嘅词汇，乜嘢都系问题，乜嘢都系矛盾啦。仲有一个叫矛盾，咩、中港矛盾，冲突就冲突啦，矛咩盾啫？呢啲咧，呢、這个词汇咧，矛盾咧系毛泽东开始咗滥用，因为佢有一个著作嘅叫做《论》十大矛盾。啊、毛泽东本人好鍾意用矛盾的这个名词，他在40年代呢在延安讲学的时候呢讲座的时候呢就鍾意讲矛盾、因为共产党是靠斗争起家，而矛和盾呢就是斗争和战争或者厮杀的最基本的工具、所以呢他那种思维方式是这样形成，这些矛盾啊问题啊，是吧？ 呢啲最大嘅问题咧，其实就系中国嘅问题。出边冇啊，呢个蒋经国讲嘅， 嗯，就算 台湾冇问题， 嗯， 大陆先系问题。嗱，呢啲咧。真是智者 是、啊、就算除了这些大陆的这些这么虚的词语之外，其实梁班子或者他本人呢，就算不是用这些字眼，他都有时呢 将一些、正正常常的中文字呢将它押换、啊、譬如说最经典的一句写话，我印象中、 啊 冇讲过，我冇僭建。 系啊， 嗱，印象中我冇讲过。 仲有我印象中， 嗱，我印象中我冇讲过。咁其实点解唔可以话我忘记？吓、啊、最直接啊，我忘记我讲过。 嗱呢啲咧，佢就系、 是。你用我印象中咧， 佢系模仿咧，英语或者英国嗰啲律师啊。 系啊， 佢有时保障自己嘅用嗰种讲嘢方式。 即系 呢啲咧，系典型一啲香港仔读咗两前呢个英文书， 嗯、 再加埋咧最近呢三年成日翻大陆睇啲人民日报或者睇啲中央台嗰啲新闻报道，诶、觉得嗰套大陆词汇好得意，于是攞嚟用、 嗯。 我最早听香港啲人讲大陆词汇就唔系话梁振英，系早年嗰啲七十年代嗰啲火红年代嗰班香港大学嗰班人咧，1973、1974年翻去大陆落到嚟。哈，自不然满口都是那些大陆的词汇，吓、啊，嗰啲批林批孔啊，继续革命啊，呢、这个叫反帝反修反殖啊，诸如此类。咁、啊、咩叫反帝？咩叫反殖咧？系嘛？到1974年你点反殖咧？系嘛？佢哋你问呢啲咁嘅火红啊，佢哋都说不出个所以。 嗯， 嗱，好简单啫。甘地嚟讲反帝反殖咧，就系、是、领导印度人去烧咗嗰张征兵证。你反殖喺当时，你敢唔敢烧你嗰张身份证？你嗰张身份证就系殖民政府咧所派发嘅，系嘛？呢、這个咧包括咧有你阁下个手指纹。咁你话要反殖咧，系咪由焚烧身份证做起咧？ 嗯， 咁又唔见火红年代嗰班去烧身份证。咁於佢哋扮啲刊物，例如咩盤古啊嗰啲，就日日喺度咧講呢啲假大空嘅政治理論，直到佢哋咧又話呢個赤簡啊、張春橋、江青嗰啲咧係好值得肯定同讚揚嘅革命路線，直到1976年，佢哋後邊嘅上邊嘅主人呢、這個鄧小平復出啊，四人幫臨台。就一鋪收皮，咁啊，收尾呢啲刊物亦都咧相繼執笠。嗱，我就睇呢啲咁嘅雜誌，有時睇啦，我就深感到啊，使用一啲愚蠢嘅中文嘅人，點解佢哋雖然係有香港大學學位，其實諗嘢都係咁愚蠢？呢啲你睇過維根斯坦嘅語言理論咧，完全明白。 嗯， 啊。 咁佢哋寫，其實寫一大堆咁嘅即係虛詞，或者裏面係一啲好含混嘅語意嘅字眼嘅時候，其實佢哋自己知唔知道自己講嘅咩？ 當然唔知啦。嗱，呢個咧唔知係政治，喺香港嘅語文教學都係， 嗯， 因為佢太鼓勵咧係使用成語咧嚟到作文， 嗯， 於是咧嗰啲小學生中一、中二。一开始就写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又到初中毕业的日子了。嗱，佢咁写咧，系一定冇错，你知嘛？ 嗯。 因为只要你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呢八个字唔写错别字咧，先生系唔会扣分。但系到底乜嘢叫做光阴似箭？你而家你先得13、14岁，你感受到光阴似箭？你而家就觉得时间过得快？请问你鲍伟聪喺7、8岁至12、13岁嘅时候，你觉得时间好快 吗？ 特别慢噶嘛？ 特别慢啦、 啊。咁既然你感受唔到时间过得快，你光阴似咩箭？系你嘅真感受咩？ 嗯， 绝对唔系啦。因为呢个人云亦云， 鹦鹉学舌啫。 嗱、啊，即系嗰啲老人家话咧，光阴似箭，一寸光阴一寸金，你就将嗰啲老人家或者先生嘅教训搬字过字写出。好啦。第二句日月如梭仲好笑，咩叫梭 啊？一定唔知 啊！ 梳头以为梳头个梳， 当然 靓仔嘅时候 系一种织，系个织布机嗰支打环嘅嗰个工具， 系啊， 嗰叫梳。 嗯， 乜而家 织布仲要用孟子个老母嗰阵时嗰只织布机，细路哥见过木嘅织布机，你当然未见过，未见过嘅嘢，你又点知吓、啊、日月如梭嗰个梭嘅功能系乜？ 梭系来来回回咁好快噶嘛？ 咁你未见过嘛，大佬？人讲你又讲呢啲就叫做吓抄袭翻嚟，又或者系逐套咁、啊、中国语文呢系充斥大量嘅俗套。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为之俗套。呢、啊嗯这个嘅恭祝你哋白头到老永结同心又系俗套。大量嘅俗套都系由中国成语而来。但你唔学成语唔得，因为中国好多嘅成语呢系有好多文化历史嘅典故。 嗯、 黑舟求剑一丘之貉。这个呢叫做三令五申，全部都由战国春秋唐朝宋朝呢嗰啲事件或者人物嗰度嚟。网络发俾1903.com。 人杰地灵光明顶。 11:30 揸咗成日车饮顺茶社心乌龙甘甜醒神。心乌龙甘甜醒神。 雷霆881新闻报道。 而家由冼带嚟个新闻。甘肃发生的6.6级地震，死亡人数上升至89人，500多人受伤，5人失踪，34,700多人要紧急转移。震区灾情严重，有20,000多间房屋倒冧或严重损毁。在梅村镇的查住路村，村内泥砖结构的房屋几乎全部倒冧，至少有4名儿童同1名长者被压死。村民现时用木条以及胶布搭建临时帐篷在户外栖身。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天水围一宗日本脑炎怀疑个案。天晴村一名13岁男童上星期一起串发烧、头痛同头晕等病征，曾经向私家医生求诊，上星期五入住屯门医院，出现言语不清，已经转往儿科深切治疗部，目前情况严重，初步化验证实佢嘅血清样本对日本脑炎抗体呈阴性反应，院方稍后会作进一步化验。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目前中国没有出现外资主动集中撤离的迹象。负责人说，5月以来随着美国联储局退出量化宽松预期逐步增强，国际资本有从新兴市场逐步撤离的迹象，而目前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跨境资金净流入仍在增加。另一名负责人表示，下半年预计全球经济依然增长缓慢，国际贸易摩擦加剧，中国出口面临较大压力，加上人民币升值预期减弱，资金流入将会减缓，今后外汇供求趋于基本平衡会越来越常见，国内宏观调控和境内市场微观行为都要作出适应调整。英国威廉王子的夫人凯特因为阵痛清晨在丈夫陪同下坐车进入伦敦圣玛丽医院分娩。肯辛顿宫份人说，目前进展一切正常，暂时未知凯特会顺产抑或剖腹生产，但不论婴儿是男或女，都将成为继王主查理斯和威廉王子后英国皇室的第三顺位继承人。英国全国焦急等候结果，首相卡梅伦形容今次英国全国兴奋的日子，所有英国人都作出最好祝愿。这节新闻报道完。 天气报告。 一道广阔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和中部带来骤雨，同时一道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一两阵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本港大部分地区录得几毫米雨量，港岛部分地区更加录得超过10毫米。预料一道广阔低压槽会本周中后期为广东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天文台预测本港听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骤雨增多。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4%。 财经 online。 纽约道琼斯指数报15566点，升22点；纳斯达克指数报3598点，升11点。汇市方面，美元对99.54日元，0.9353瑞士法郎，对加元系1.0337。欧元兑1.3195美元，英镑兑1.5361美元，澳元兑92.54美仙，新西兰元兑79.67美仙。金价每盎司报1328.4美元，升34.64美元。纽约期油每桶报107.27美元，跌78美仙。伦敦布兰特期油报107.69美元，跌38美仙。呢节财经 online 报道完。 和而不能，雷霆881。 法律师兄八宝袋。 各位珍惜朋友，你哋好，我系李伟文律师事务所嘅金希文律师，又轮到我哋提供法律营养嘅时间啦。好多人喜欢在大围一直踩单车去到大埔的啦。几年前有个人在那里踩单车，咁踩一下突然间掉头，后面收制不及，於是就跌咗落车受伤啦。根据道路交通条例第46条，任何人在道路上面冇适当谨慎专注咁踩单车，都已经是犯咗不小心骑踏单车的啦。所以法庭就话呢、这个突然掉头的人好明显就是冇适当谨慎咁样踩单车，所以就判咗佢不小心骑踏单车罪成啦。法律心思思，记得问律师啦。 以上资讯由李伟文律师事务所提供，法律内容纯为节目使用，不会构成任何法律责任。 咦，冇见你两日，成个人后生晒嘅？ 系啊，我做咗 BioArchitect 嘅零下紧致美肌疗程啊，做一次 facial 就改善咗眼袋、双下巴，同提升咗面部嘅苹果肌， 唔使打针，唔使做手术，净系去美容院做 facial 就得。 系啊。BioArchitect 在韩国引入崭新美肌科研技术，利用 NTTS 传输结构系统，以密集的热量能源点，可以在不损肌肤的情况下，刺激肌底胶原蛋白激生，收紧胶原纤维。靓，冇得呃噶，快啲打310150273105027问下啦。 男人真系好中意出夜嘅啫。THLW200 智能手机 1.5GHz 四核心处理器配 Android 4.2， 一边要几劲有几劲啊！拉落啲，有 HDMI 无线传输，加埋5寸高清屏幕，仲点会起格啫 ？THLW200 只卖1980咋，你边度有理由唔出、啊？出机出埋飞虎出征起飞，我问你点忍？天域查询热线23618689。本片18岁以下人士不准入场观看。 小维啊，你有冇试过情绪好困扰、绝望，甚至想死啊？ 长仔，其实你唔系想死，只系想解决你嘅问题啫。 系、哎，又系噃。 当自己解决唔到问题嘅时候，谂埋一边系冇用噶，即刻出去揾朋友、屋企人或者邻居倾下偈，再唔系揾社工都得，千祈唔好一个人转牛角尖啊！ 爱家人，爱家庭，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 午夜会高峰，煮酒论英雄，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咁所以咧，喺咁嘅气氛之下咧，或者咁样样嘅制度之下咧，吓、啊。去学中文呢，不但呢一个中文呢唔会学得好，而且使用呢一种中文嘅人呢亦係越嚟越蠢嘅。 嗯。 嗱呢啲学成语呢唔係话唔可以，而且应该。但你学成语个目的应该係透过成语去了解呢呢、這个呢中国嘅历史、人物同埋文化，而唔係话用成语呢是来到填塞你的作文。 嗯。 比如说我们现在讲叫做那个人呢瞓到黄朝白晏，叫元龙高卧，是吧？那什么叫元龙高卧呢？你现在问啲小路仔，你问先生，你现在走去教育学院，喂，元龙佢收晒佢个 iPad 唔准查呢个网络，什么叫元龙高卧？ 嗯。 元龙是指什么？10个有9个答得出，我斩个头给你。就算你现在问高官， 袁隆高我袁隆，点解？ 嗯， 点解系袁隆唔系袁凤啊？吓、啊，咁佢哋唔会答得出，但系咧，佢哋会知道袁隆高我等于瞓到啊阳光白眼啊。咁既然你唔知道袁隆高我袁隆两个字嘅典故，何解大把人嘅作文就写住吓阿小明咧睡到袁隆高我吓、啊、方才起来？点解会用呢啲你自己唔明白嘅成语咧？你用咗啲成语，你边会有个性咧？写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用呢八个字做开头嘅细路仔，佢长大会有几多创意咧？但是如果他不表达这些创意，他用这八个字的成语，他至少可以指示知道呢自己的中文不会肥佬。 嗯， 你这样考呢，不怪得就考到全国香港的人温温。 因为成语是另类的鸡精来的。即是变成一篇作品里面呢，你 味精 你审啲成语落去就好像鸡粉鸡精咁样。就嗱一时间呢那锅汤或者粥呢就会好鲜味，但是你会口渴的。系嘛？但系因为其实而家我哋学习中文，好多人咧唔肯由我哋好似英文咁样，由最基本嘅 simple sentence 开始，由最简洁嘅句子开始。佢哋咧，佢哋而家好多即系学习或者教嗰啲即系人咧，佢会觉得啲简单嘅句子咧就代表咧呢啲唔系一啲好嘅中文。其实啱啱调转咗，佢成日以为咧啲长啊，而家啲大陆嗰啲句子或者梁班子啲句子咧。长长沉沉两行字等一句，跟住咧就加好多头先你提到嘅大陆嘅词语或者一啲咧似是而非嘅成语。咁佢以为呢啲咁嘅中文咧就系一啲咧高质素嘅中文啦。 识得中文嘅人咧，你睇大陆嘅中文，固然佢系一片乌烟瘴气。 嗯， 睇到香港特区嗰啲咧，佢由恶性嘅欧化喺殖民地时代基础已经差。 嗯， 呢十六年来咧又。极力去模仿大陆嘅用语，结果搞到咧系老鼠曱甴咧一齐繁殖，唔知系乜嘢啲废墟咧都靓过佢吓、 嗯， 好似系啲袁隆高我诸如此类。你袁隆系三国时候一个人，叫做陈登，佢极之无礼，佢有啲朋友嚟揾佢嘅时候咧，佢俾佢哋瞓下边嗰张床，即系佢屋企啊有两张床，一张高床，一张低床。 嗯， 咁佢叫啲宾客咧系瞓低床，自己又瞓高床，所以叫袁隆高卧就咁解吓。比如嗰啲咧系好傲慢同埋咧好沙尘、冇礼貌嘅人吓、啊，就为之袁隆高卧。中国成语咧，我哋要了解去学习咧，系要学习呢啲成语。唔，我唔应该讲学习，系应该学，因为学习都系大陆词汇，你知唔知啊？ 嗯，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系 啊！我唔会讲咧批评，系讲佢哋共产党所讲嘅批评咧，唔系英文所讲嘅 criticize 嘅意思。佢哋嘅批评系一种组织嘅生活，批评与自我批评，上级把他狠狠批评了一通，佢系一种咧组织社团里边咧上边对下边嘅领导同埋制约。譬如香港，我哋不嬲都讲佢叫领袖、古领袖，学校里边有领袖生。 嗯， 广东话里边系讲领袖，就唔系所谓嘅领导人， 冇领导嘅。 而家呢个领导人，连个人都冇埋 嘅字眼， 就叫领导。呢啲咪大陆？ 咪最离谱系，其实好多喺公司里边咧，即系所谓可能有啲中资背景啊，或者系做紧大陆生意嗰啲咧，佢好容易将上级，即系话你嘅一个上司啦。就话系领导， 系 啊，呢啲仲离谱。 你个上司就上司啦，你个领咩度？ 系啊， 我自细咧都听到我啲大陆嗰啲亲戚，吓、啊、都系口口声声就话，哎呀，这个事情后来就跟领导说，请示领导，领导的意见呢是事情不应该这样去解决，应该嘛那样去解决。我睇住呢啲亲戚，佢哋嗰阵时大我十几廿岁， 嗯。 他们的表情是一片空白，思想是极度空洞，因为在他们那种可怜的粮票、布票所组成的那种中国蚁民的生活里面，他们是没有独立的人格。 嗯， 什么呢？连呼吸 同埋大小便同埋夜晚同个老婆性交啦，都要望一望领导系咩意思？呢个系六七十年代， 即系要请示或者揣摩。 系啊，咁啊，佢哋嘅领导 批准， 当然就系嗰个党委书记。党委书记在上面又另有领导，一路最高嗰个领导就系毛泽东同江青。 嗯， 所以我嗰阵时身为喺香港一个殖民地长大，我觉得实在非常之有乐趣。在观察成个大陆，我的亲戚在里面讲嘢点解会咁讲啊？仲有咧，仲有啊，佢叫国家。我嗰时嗰啲舅父咧，吓、啊、就话：哎呀，这个你们这样浪费啊！这样的话，这个是国家财产。我想国咩家啫？你有国家咩？你嘅国家咪即系毛泽东，系嘛？毛泽东系秦始皇，朕即天下。是吧国咩家啫，因为你就话中国啦，是吧嗰啲、人开口埋口讲国家嗰啲呢，你而家听啲思想梗有啲问题。呢啲、我费事详细讲啦。咁咁佢哋有用呢种词汇嘅字有。 咁因为呢个国家呢、这个字呢喺西方同埋喺中国系完全唔同嘅。因为嗰个西方嗰个国家呢是由民选产生， 佢唔会 你有权去叫做国家，因为你有权，无论你直接又好间接又好，你都有权投一票。 因为呢、国家我喺英国喺美国时候唔会听到英国人美国开口埋口 the state 呢样 ,the state 嗰样佢唔会。 嗯。 佢会话 Britain, 或者 the United States, 佢会讲返嗰个国家嘅清名称。 嗯。 只有大陆嗰啲人成日国家前国家后。因为佢自己俾人洗咗脑。其实呢个国家，呢、这个所谓嘅国家喺佢哋嘅意识里面变咗一个叫神器啊，系一个神圣不可侵犯嘅。但系呢个国家系咪佢哋拥有咧？ 嗯， 谂深一层，当然 系完全唔关佢哋事。 当然唔系，唔关佢嘅事啊。 最可笑就系当咗系自己啊， 佢当咗系自己，所以咧旁观者清就咁解系嘛。咁你使用一种呢啲咁嘅中文嘅人啊？佢哋啲文字點會高呢？咁啊，周圍喺商場大小便呢啲係非常之自然嘅，啊！正所謂德國嘅明鏡雜誌裏面刊登某一個叫德國酒店，就話提醒嗰啲人見到你大陸嗰啲旅客，佢哋仲講嘢，喺度隔離食早餐啊，食嘢嗰時都打，即係打私益，打到。半个餐厅都听到佢劝喻嗰啲德国人咧，你唔好觉得特别冒犯，因为呢啲系佢哋独特嘅文化，所以咧咁啊，中文咧其实严格嚟讲冇所谓好定坏，只要流行就得噶啦，系嘛？流行嘅嘢咧，有票房 唔得噶，我成日话而家官场里边咧咁样用中文法咧，啲学生咧学咗就唔得了，即系例如话。我在交功课和不交功课之间有很大的空间，那你说这些老师怎么反应好呢？ 既然梁班子他喜欢用这种有纳税歌培尔色彩的这种的方炸的中文呢，最重要的就是中间那层中学教师 要守住， 要听住西环中联版张晓明那讲，一定要手里面有副筲箕，将这些渣隔咗去。 筲箕的作用很有用。 筲箕的作用就是要隔渣。如果你不隔渣呢，是将这些渣和米一起照收。喂，你嗰啲学生出到嚟呢都系鱼。 係啊，譬如话老师问学生，喂你好似冇交功课喎。学生就话，我喺我印象里面我冇讲过我唔交功课。 咁因为佢觉得咁样讲下讲下，用一种欺诈嘅语言系可以有一日做得到特首。 係啊。 网络发表903.com。 笑傲江湖，光明顶。 曾付出 唔怕猪肉在前，先可以突破向前。 这一个夜，那一个人，眼光里面藏着回想。 全新一辑《历久常新意》，三 CD 精选，51首巨星新人翻唱金曲。 若你没有愉快心情，来吧，描述谁欠你情。 天造之在， 包括 门绝版及精选碟首度推出加级。 远方地里流连在摩天轮，无伴的伤心也可唱，没法治一些感情真相。 历久更想上身，再遇归来全城喝彩，环球知你贪新又暖旧。 永安旅游韩国五天团有我陶杰和黄谦陪团，有畅游万活城市增岛，到访神秘的三八线非武装地带，或者去明洞 shopping， 当然还有我们两个主讲的专题讲座。坐国泰港龙或者韩亚航空，团费9999元起。有兴趣请向永安旅游查询，牌照号码350074。 多少天下事，尽付笑谈中。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咁所以话中文差咧，非常之正常嘅。咁而家咧，啲人唔会注重中文啦，同埋用 iPad 啊、iPhone 嚟到通讯啦，系嘛，乱咁写啦，系嘛。譬如话话俾我知咁。啊！你嗰、那個字啊，嗰、那個比字好難打啦，不如寫在天原作秘亦了個秘啦。同埋你仔細留意一下咧，嗰、那個 iPhone 智能手機你打中文，佢裏面有某種機關，係大陸嗰方面咧已經係主導咗嗰個詞彙嘅選擇。 嗯， 譬如話我哋廣東話同埋香港人不嬲都講叫喂。我听朝会同你联络，系咪先？ 嗯，联络， 联络。但系咧，用近年咧就出现用广东话讲，我会同你联系啊。 联系啊，大陆中文。 联系啊，大陆中文。联络系广东话， 系 同埋香港嘅中文。但系你有冇发觉，你用个智能手机，你打个联字，你谂住即右手边嗰组四个字跳出嚟俾你自动拣嘅咧，系咪应该有个落字先？ 系啊， 佢系冇嘅。 嗯。 但是有个系字，咁即系话咧，就算你系香港人，系广东人，你想话，我想 send 个口信俾你，明日早联络，咁我打个联字，写个联字上咧，我冇得拣个落字，我只能拣第一个叫系字，所以你用下久而久之，联系联系，佢咪变咗个北方嘅词汇入侵咗。广东话，所以我做人咧系好有原则嘅。你有发觉咧？我打亲用亲呢个咁嘅 iPhone， 讲到明系 iPhone 啊嘅中文手写版用人通讯咧，我一定写多一个字，我唔拣个系字， 冇拣 翻个落字，因为咧我系陶杰，我要对中文嘅纯正咧系要负责，即系话莫扎特。是要对每一首乐曲的音符的准确负责，是吧？所以呢这些呢那个中文的词汇方面，我就不嬲都强调百花齐放，一些喜欢用大陆词汇的人大可以继续用下去，是吧？不过我呢就不喜欢用。 但有很多呢是不觉的，现在你用下用下，好像刚才你说联系联络，即系有人冇分别， 凡亲有人讲，诶，听朝我同你联系啊，嗰个一定系广州人嚟嘅， 联系喎， 系啊，或者翻大陆做生意做得耐嘅香港人， 系啊， 佢久而久之潜移默化咧，系用咗嗰边嘅， 但仲有一啲啊，譬如人流啊， 系啊，嗰啲都系啦， 机遇啊，嗰啲咧已经系好 找紧机遇啊，佢唔讲机会，机遇啊，系咪？ 譬如开幕式啊、闭幕式啊，呢啲全部系北方， 因为佢冇个礼字啊嘛， 应该礼嚟嘅。我哋以前喺学校叫做开学礼啊嘛， 同埋中国嘅古书第一部叫《礼记》 啊，系啊， 咁你取消嗰个礼啦。咁你自然唔会明白咩叫开幕礼啦，系咪？仲有而家大陆好多嘅中国人嘅人名系两个字，就唔系三个字。个名两个字有啲乜嘢嘅坏处？就系将你嗰个宗族啊叫做咧嗰个族谱咧系断咗。因为咧中国人以前咧喺当然喺三国嘅时候流行两个字。唐朝之后咧就流行三个字。三个字咧。是俾你用族谱咧，四字一句，四字一句，源远流长咧，系传落去啊。譬如话叫做泽镇嘉兴啊， 遇泽镇家清啊，遇远啊，流芳啊，咁咧，佢话咁已经系八代，第一代就排泽字辈，第二代就镇字辈，咁咧起码咧呢、這个家族系可以延绵大约咧系三百年， 同埋有一个好处嘅就系、是、当你知道咗，譬如话一个即系远亲。是佢系镇字辈嘅，你就知道，你知佢系你嘅上一辈，或者下一辈，咁你个于是之间嗰个关系咧就好快清楚。 你嗰个血缘嘅概念咁建立噶嘛？好啦，到大陆毛泽东时代咧，全部啲唔知点解，其实毛泽东冇颁布条命令，叫佢嗰啲中国人咧系改名，只系得准改两个字。啊，唔知点解由五几年开始就逐步流行改两个字，系嘛？两个字咧就变咗咧，嗰啲词汇嘅选择都合窄啊！阿陈红啊、张兵啊、李军啊咁，一系就兵啦，一系就军啦，系嘛？一系就元朝啦，因为抗美援朝啊嘛。一系咧就叫做超美啦、超英啊，你都估到咧呢啲超美、超英咧，一定1959年度出世，跟大跃进啊嘛。咁所以佢就算有三个字嘅名咧，都同个宗族谱咧系冇关系，系同政治口号有关系。咁所以咧，咁成个呢种咧叫去中国化，我认为啊。咁因为咧，你睇民国嘅时候咧，你嗰啲人名到咗咧，毛泽东1976年毛四人帮上台，民国嘅时候啲人名叫白崇禧啊、毛人凤啊、戴玉龙啊。呢、這个叫陈布雷啊，呢啲咧，呢、這个许崇智啊，呢啲，吴志辉啊，呢啲咧，都系非常之有教养嘅中国人名。 其实三个字嘅人名咧，因为可以咧，跟个平仄音咧去改。 呢啲系有修养。 因为我哋编剧咧，就改人名嘅时候咧，其实都重视个平仄音。因为如果唔系咧，一套剧流长咧，你嗰个人名平仄唔啱咧。你就好翘口嘅，同埋咧就观众好难记住。但两个字咧，你就变一个平仄音咧，就好似咧就你净系得可以改一啲响音字，就冇咗平仄之间嘅呢种抑扬。 冇啊，好啦，今日到1976年咧，江青俾人拉咗咧，咁咧就华国锋就话搜到呢个四人帮一张祖国名单，祖国咧里边嘅人啊。人选咧，竟然有一个叫做马小六，有一个叫做陈阿歹，即系呢啲咧，相当于哇，呢啲马小 六、陈 阿歹呢啲咁嘅流罗下三滥嘅劳动人民一阵咧农民 feel。你谂下，有一日可能呢个陈阿歹、马小六系中国嘅总理。或者中共嘅党主席嗰阵时，你会唔会你自己系中国人？你会唔会？咁啊，当然马小六同陈阿歹咧成王败寇，后屘俾阿华国锋一镬熟拉晒，咁啊做唔成中国嘅领导人。但系你假设一谂下，如果梁班子里边有啲内阁，叫做阿陈九仔啊、阿陈金替啊、李水生啊。或者叫做张虾啊咁，张虾嚟做教育局长嘅话咧，即系一只虾个虾，咁你会唔会将个仔留喺香港读书咧？我谂住喺罗片神道以上嘅中产家长都有一个好明确。 不过咁啊，中文名字又冇话呢个咁样又话，即系贵贱之分一种职业。 当然有啦，如果你系用儒家精神嚟讲，孔子嗰四个字叫上至下愚。绝对是分等级的，而且上至去歧视下愚是理所当然的，这个是孔子精神讲到明白。董建华1997年呢就说要儒家治港，不要失忆啊，我现在是讲紧儒家的事。 我只是知道有些改名。 当你一日叫那个叫马小六做了中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的时候，我第一个我劝啲人快啲移民。 我淨係知道呢，而家啲改名呢，啲父母啊咁样，总之呢就改得嘉欣嘅呢就一定多数靓女。咁如果你唔係咁靓仔呢，就唔好改啲朝位啊嗰啲咁嘅字眼。而家就香港人就係咁样嘅。咁你话嗰啲虾 呢种 蟹啊 就係 鱼啊嗰啲都唔会改㗎啦。 会。 以前就有黄杏华一曲寄心声嗰阵时就有，系嘛？以下呢一首歌吓，呢、這个咧叫Are You Lonesome Tonight？ 系由猫王皮礼士嚟唱，系嘛？這個、呢个咧啊，呢、這个叫做Sammy Chan 就点俾啊 Judy Lee Betty 张，呢啲一听就知系崇文英文书。阿陈金娣又点俾阿黄水生同埋阿张牛听，呢啲一听就知道咧系水上人家。阿张牛吓点俾阿李猪仔吓呢啲咧就系、是、 无产阶级农民 啊农务系人士，所以呢啲咧由佢哋个名咧，我哋听得出咧非常之清楚啦。呢啲都系本土。六七十年代的岁月情怀现在全部不见晒。好啦，今晚时间差不多，下次十一点再会。 登绝岭看世界，群雄明晚继续决战光明顶。 买洗衣机赢到罗马机票。 凌晨12点， 现在